而这二位呢都是地道老北京，打小家里头就生活在北京。哎，不对，我还说错了。黄阿姨是打小，这祖辈是就在北京生活上。 对 啊，这个冯叔呢好像还不然啊，您是小时候打天津过来的。 50年 啊，50年啊，对对，那个这在天津是吧，支援咱北京。对对，得开个玩笑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还是听二老给我们聊聊当年老北京那些事儿。聊点什么呢？这样啊，就是其实说起来拉拉杂杂呀，咱们以前包括看电视啊，或者看书什么的，看画片什么的啊，画报都有介绍老北平的、老行的、那个老游戏是吧？咱们哪怕说你听相声，你都知道啊，这个侯宝林先生那个啊，什么什么什么学叫卖呀、啊等等吧，很多。那这里面确实都透露出过去老北京的一些民俗民风。咱们呢也不是说系统的来说，这也没什么人能系统的说，就是谁想起什么说什么。这样我就说这个老百姓生活哈，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是说的再文一点的话呢，叫做衣食住行，离不开这几样。咱们就打这些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到的老行当、老游戏说起。黄阿姨，要不然您打头。 好 啊。您节目说什么呢？ 过了立秋了，天气就渐凉了，老北京的规矩呢开始知道要温补了 啊、 一般提到温补呢肯定就想吃涮羊肉了， 对 是吧？ 对对 啊，现在您买涮羊肉，说那个要吃涮羊肉，买羊肉片上超市，那是切好的，到超市专门有专柜卖牛羊肉。在过去呢，我们小的时候啊，那还是挺讲究的，卖牛羊肉专门有羊肉床子， 这不就是羊肉铺吗？ 但是叫羊肉床子， 回民那清真的那个 啊， 但是他们那会儿不叫羊肉铺是吧？ 对 啊， 说上去买点羊肉得上哪儿买？上哪儿哪儿后街那羊肉床子买去 啊？ 那羊肉床子，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个儿也矮嘛，我就觉得那羊肉床子我都看不见那案子，他那案子特别高。得有1米多高以上的呢，那个一大案子，然后呢它上头架起来有横梁，横梁上挂着擦的亮晶晶黄亮黄亮的铜钩，挂着牛肉羊肉，一看就让你感觉特别干净。过去老北京人都会这么说，都会说回民特别爱干净，过去基本卖小吃什么的都是他们， 回民 他们把那案子真是刷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清真小吃、清真餐饮在咱北京的这个饮食里面，这是一绝， 对 啊，一大块是吧？您继续。 那个羊肉床子呢是专门买羊肉的 啊， 我就想起一提到羊肉床子，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女孩子耍拐 啊， 那不都是从那个羊腿上卸下来的那个羊关节是吧？ 啊，对对对。 正好我们小学有一同学，他们家就是开羊肉床子的。那时候我们耍拐，那些拐都是由我们同学供给的。 啊。 有羊拐，还有一个大牛拐，配合起来玩儿。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拿着一羊拐挺高兴的呢，上头还带着点肉呢，还得回去你得又煮啊又踢，给它弄干净了才能再玩呢。 哦、人家给您的还是带着肉的羊拐， 他踢的没那么干净、 哦、 多多少少上头还沾着，有点 就是回去先来炖一锅羊汤， 那倒没有、 啊 那估计要炖可能也挺有味儿， 对，来二斤烙饼。这太美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得回去也费很大劲，把那得弄干净了才能玩呢，然后再涂上颜色，用水彩上上红的呀、黄的、绿的，那儿有区别味了，也是为了耍起来好看。这是那个 这羊骨啊，就刚才您说的羊骨头和这牛骨头啊，它是按拐玩的话呢，就是说它这大小是有区分的，功能不同。因为羊拐啊，就是您刚才这么一说啊，我就这么猜啊，是应该是羊拐不大点儿， 对， 就是咱们这大拇哥这么大个是吗？有这么大吗？ 大概有有2.5厘米长吧，1厘米多宽， 多宽啊？ 但是如果赶上小羊羔了，那个拐会更小。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也会给我那小羊羔的那拐，那觉得特可爱， 但是那 个牛骨啊，牛拐是比这要大一些， 大多了。 哦， 那牛拐怎么差不多有得有5厘米长吧？ 五厘米，这个怎么玩啊？就玩船拐。我是见女孩们玩过，但我不会啊，这个。 嗯，那船拐啊是这样，一般的是四个羊拐为一副 啊。 你手里再拿一包或者一乒乓球，把这包或者乒乓球扔起来，在这它落下来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哈、 啊， 你把这手底下紧忙着把这个地上的这几个拐啊，给它把那面都翻整齐了、 哦， 因为它四个面是不一样的，你把这四个面得翻成一样的，那就得手底下得特别溜索 啊，没错， 嗯。 这个，你们当年玩这个是赢什么输什么呢？ 也不赢什么不输什么， 啊、 就是看谁那个，就按现在的话说是积分吧。 啊，积分、 啊，谁的分高，那就说明谁那个手巧、 啊， 手灵活。 就是。 我小时候玩这不是长项 啊，也挺谦虚的。这个打这说起了啊，这您是连吃带玩。 对。 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们对门啊，魏大叔他们家是做馄饨的， 嗯， 他们家就在那个观音寺儿，就是大栅栏里头， 嗯， 在观音寺儿那儿卖馄饨。我们家是在前门内，他们家呢就每天啊早晨起来，就开始出车去这一出去卖一天，晚上就回来了。 哦， 但是回来还不闲着，就得擀那馄饨皮儿， 嗯。 我记得他们家的那个大女儿啊，英子比我大一两岁，从小也跟着父母一起干活，那时候也就可能六七岁或者稍微大一点，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还站在板凳上去擀馄饨皮儿呢，就是她也要帮着大人去做这些那个准备工作。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魏大叔他们家每天晚上回来啊，因为熬了一天的那个做馄饨那汤啊， 嗯， 它是由鸡和这个大棒骨一起熬出来的， 嗯， 这样它那汤才鲜，那馄饨味道才好。 嗯， 但是熬了一天以后呢，这个肉就充分的都熬碎了，就全都变成汁儿了。嗯，当然也有肉末和这骨头，当然都掺在一块儿啊。 嗯， 不过这个我还真吃过，因为他们也不愿意晚上就都到了嘛，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啊。 对对，到了就浪费了。 他也愿意分给那个邻居们吃。 嗯， 有时候我们也给人钱。 嗯， 我记得你要是好像也花很少的钱，过去我们用那大操碗， 嗯， 有人叫大海碗，那个买那么一大碗也没有多少钱。在我印象中，我觉得那味儿还挺好，因为煮一天它都没有味儿，也不腻了。但是呢，还有那肉的香味儿。 嗯 嗯，这个我印象也挺深的。魏子叔他们家卖馄饨， 嗯， 也挺辛苦的，从那个就是大会堂西侧路那儿推着车一直到大栅栏里头那儿， 嗯，道也不近 啊。人家在那儿再卖一天，回来还得也不是就闲着。还得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不像现在直接你从外头能买馄饨皮儿，他们的纯粹都是手工一点点擀出来的。 嗯 嗯，其实挣的也真是辛苦钱。 那馄饨好吃啊， 对， 那皮儿那吃的筋道啊， 对， 自己擀出来的， 擀的薄啊， 啊对啊， 嗯， 那馅儿也不错呀， 肯定。 我是现在看啊， 嗯， 这现在咱们北京的馄饨啊， 嗯， 当然咱不说饭馆里的啊， 嗯， 外面支摊卖的， 嗯， 或者有时候咱们去南方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卖馄饨的，不知道冯叔有这观察没有？多数啊，他是南派的手艺，最典型的啊，我也是看了以后最觉得叹为观止的啊。当然，像我这样的大肚汉也是最觉得不过瘾的，就是他那馄饨那馅儿。 嗯， 他是拿一根筷子啊，在那个 一蘸， 对，蘸一下，哎呀，给你来那么一个。哎呦，我说这个， 也叫馄饨， 这行吗？这个，对， 是， 就是外面面皮儿，然后里面搁那么一小点儿，一抠抠， 一蘸， 就是一个手指甲盖那么大个儿那么点东西啊。当然这算一个，这一馄饨， 嗯 啊，然后这个做法啊是，反正我觉得是南方人的吃法，当然人家也有人家的讲究。也不是说就不好吃啊，这是两说着啊，不是说不好吃，但是它的做法我觉得很有意思。那过去老北京卖馄饨的是怎么个做法？这二位有印象吗？ 那绝对是那个馅儿要比这大，怎么也有那个 一个山里红那么大吧，这馅儿、 啊、 是不是、 啊？它有个区别就在哪儿 啊？ 你说那南方人那个包馄饨，他拿一个筷子， 嗯、对， 蘸一点肉馅儿，那肯定蘸不上多少， 啊、对， 跟那个皮儿上拿手一个一卷， 对， 就一个再一攥， 对， 北京是拿一个小扁的一个木头片儿， 哦， 那筷出来馅儿。一块就比它多了， 工具就不一样， 这就不一样。 对，但是他那个馄饨呢，他得配合着其他的吃食，他不可能就单吃馄饨。那咱们北方北京这边卖馄饨的，就卖馄饨吗？ 嗯， 对， 没点干的吗？ 一般是配烧饼吃，但是我说的这位子叔他们家就是做馄饨。 哦， 嗯， 挺好，这行了，这个。嗯，刚才怎么着来着？说是这个先是羊汤，现在馄饨，您、 啊、 这全是水啊！您这 那我给您稍微稠点儿 啊！您 我在我记得在我们胡同啊， 啊 靠西边那边有一个杨大妈，他们家卖大麦粥， 嘿， 大麦粥比馄饨汤可稠多 了、 啊， 稠多 了，黏糊糊的。 大麦熬的粥是吗？ 对、 啊， 这是他们在家熬好了粥。我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尤其是冬天吧，你好像还在睡梦中就听见他们家推着车咕噜咕噜咕噜的，那时候他们推的车就是那个木轮的那种车、 啊、 熬好的粥放在车上也是推到那个大石栏那边去卖。 嗯 嗯，他们家的那个粥我喝过，我就觉得那大麦粥现在想起来啊都觉得特别香，它熬的特别黏糊，而且那里头那个大麦我特别喜欢吃那大麦嚼着那个带弹性的那种感觉。 嗯，有嚼头。 一般的，对，一般放一点红糖。 嗯， 那老北京人非常讲究，你喝白米粥放白糖、 哦、 要喝豆粥红豆粥啊大麦粥这些是放红糖的。 是、 哦、 连糖都有讲究。 哦，这有意思。就是您刚才介绍这些啊， 嗯， 从事这种啊小手工艺吧，或者叫这个小买卖， 嗯， 小餐饮啊，用今天的话说叫小微企业，是吧？他们干这个的，就是做这种饮食餐饮生意的，还不能叫琴行吧？我 这不是琴， 我理解琴行是饭庄子里啊那帮人，对对对， 嗯， 他们是小手艺人， 小买卖， 小买卖，小本经营， 嗯， 本小利微。像您刚才说这一碗放红糖的大麦粥，搁现在约等于多少钱一碗啊？您觉得 那时候的？那我不好折合，就是当时买 啊，就是也就三五分钱一碗， 没那么多， 是吗？ 好像是二分， 哦，二分， 我记得我买过、 哦， 好像是二分， 哦， 嗯， 那他那个馄饨呢？馄饨大概多少钱一碗？ 也就差不多这价， 也就这价是吧？ 差不多， 所以他很不容易，起早贪黑的那么早就起来。这个收摊的时候恐怕也挺晚的了。 对，看着他们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对对对， 这么辛苦。 没错没错， 挣的辛苦钱，但是真不是说盈利很多。 对， 很不容易。 嗯， 这个聊着聊着啊，这个时候也不早了，那咱们这样啊，这个聊这个话题啊，听这个至少现在冯叔还没完全闪亮登场是吧？还是那个黄阿姨这儿唱那个独角戏，听黄阿姨聊天必须得吃完饭之后听啊，吃饭之前听着受不了的这个。 对， 那这样咱们就先去点吧点吧，先吃点，回头呢回来赶到明儿的时候再听这老二位跟大伙聊。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 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小老鱼跟您说一说旧时行业。今儿咱们要说的是吹糖人，在北京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中啊，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哎，得说是吹糖人的了。糖耗子又是这个最便宜简单的糖人。吹糖人的这个小贩啊，从用布盖的小铁锅里头挖出这个拇指大小的一块糖稀，放在手上揉成长条，然后呢放在木模子里头一吹，哎，这条长的糖稀啊它就膨胀起来，打开木模一看，变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小老鼠了。哎，另外这个猴拉稀哈哈就稍稍复杂一点，这是用手啊把这个糖稀捏成个小猴，立在一根小苇子杆上，底下呢是一个小糖碗，碗中啊放着一点糖稀糊糊，用一个耳挖勺大小的小糖勺舀着吃。 这个吹糖人的小贩儿啊，要有捏制糖人的手艺，那对呀、啊，还要有呢丹田之气和用力吹气的本事。所以北京人常以吹糖人的出身、好大口气来讽刺爱说大话、吹牛皮的人。吹糖人的小贩使用的主要原料啊，就是糖稀，哎，这是用黄米啊和麦芽熬制成的，成本虽然低，而获利甚微，所以呢，又有吹糖人的盖大楼熬着吧这么句话，用来形容啊这个事情实现很不容易，从中呢也道出了昔日北京小商贩和民间艺人生活的艰苦。据说吹糖人的这行生意在唐代就有了。啊，那时候制糖人的糖稀呢还有一种香味儿，所以吹糖人的小贩啊都以香印作为叫卖声。等到了宋朝呢，赵匡胤做了皇上了，印和他那个印呢同音，而封建时代为了避讳，哎，吹糖人呢只好以打小铜锣来代替吆喝，这样呢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打铜锣哎就成了吹糖人这个行业的标志了。得了，吹糖人啊就先跟您说到这儿，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明儿个立新小老鱼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们到时呢接着说。 你会哭泣。面对回忆，我们还拥有过去。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们承认吧，我们的爱情已远离。亲爱的你，我知道你会哭泣。面对回忆，我们还拥有过去。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们承认吧，我们的爱情已远离。亲爱的你，我知道你会哭泣。面对回忆，我们还 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 现在是北京时间